Hello， 好，第二节翻嚟， 又翻嚟， 系啊，几 继续未啫？ 头先我哋讲咗药材呢个当归咧 ，A 货 吓，系啦，咁我哋又开， 仲有啲老字号嘅买， 系，跟住我哋就记住买龟头，就唔好买龟身龟尾。龟尾咧就败血嘅，即系补唔到血就死多次。 嗰啲要嚟铁打咧，去瘀啊嗰啲唔同嘅嘢嚟噶，记住啊，唔识就问下啲 大药 材嗰啲，系啦系啦系啦，系。 好，我哋跟住咧讲翻啲灵异噶啦，大家真系以为入错台， 以讲紧中药， 唔系 补药党啊。 系啦，讲下啲灵异事件先。 好啊。 喂，我先我讲一个先啦。 嗯。 咁我嗰日我有个客嚟咧，咁佢就。佢又做装修嘅，咁咧佐敦道嗰度先系咪佐敦道对住炮台街点样？即系佢系有嗰啲铁皮屋，铁皮屋咧就攞嚟卖小贩嗰啲咧。咁佢嗰间咧就唔啱 size 嘅，譬如嗰个横阔系1080啊 ，mm 啊 m 嗰啲咧，佢就做大咗，就俾人投诉。 啊，花园街嗰啲系咪有啲？ 系啦，即系佢打孖两个嘅，即系佢同阿伯一人一个。 系啊系啊， 即系佢整嗰档咧，就佢个朋友叫佢帮佢整。咁隔篱有个伯，又系同一间屋仔嘅，两个都僭建咗，即系你整大咗即系僭建啦。 啊，即系压咗出嚟啊！ 咁俾人嚟投诉，咁要拆啦。 数啦定。 嗱，佢本来两间铺都有电嘅， 冇 错。就佢嗰间就俾人哋隔篱起人哋整楼嘅时装修嘅时候剪咗，阿伯嗰个咧就冇 cut 到电。咁咧，如果佢整完之后咧，佢就唯有同阿伯申请个电表就两份用。咁啊，咁啊，整咗啦，整咗之后咧，佢嘅记得年29定年30晚咧，就个阿伯打电话俾佢，喂。你好咩咯？你好去嗱嗱声去攞个电表去转名咯，唔系到时咧整翻好间屋咧就你冇电牌噶。佢话得咁啊，如是者就过一年咧整好咗之后咧，咁佢你因为俾食环告你噶嘛，你唔啱啊嘛，咁啊上去嗰度咧就同佢讲嗱，话俾佢听我整好咗啦，合晒你个规格叫佢来睇，咁先俾翻个牌你噶嘛。跟住咧佢就。佢又同佢嗰个食环处嗰个人系咪食环处啊？我当佢食环处先啦，应该食环嘅嗰啲。咁啊同佢讲，佢话喂，你隔篱阿伯都搞嘢喎，佢咩事啊？我哋告佢，佢又唔想停。跟住咧整佢又叫喂， 即系发俾告 系啦， 俾 告佢唔想停。跟住咧揾佢，佢又唔 骚你， 唔骚你又唔听电话，失去联络。跟住嗰个即系我客咧，佢帮佢整嘛。唔系喎，阿伯，我打电话俾佢，佢有打电话俾我。 佢有 feedback 俾我噶。 系啊，佢话佢仲叫我嗱嗱声去做个牌。 嗯。 佢有打电话俾你，唔系话。 系啊。 佢话阿伯，我哋佢啲家人同我讲佢 at 咗噶啦。佢冇理由啊！佢29嗰晚打电话俾 我，仲同我讲嘢。 29定30嗰晚。 即系佢早过29已经 at 咗噶啦嘛。 系啊。 即系过年之前啦。 过年之前已经 at 咗噶啦，就仲话叫佢续牌。 哇！ 跟住呢句都唔够夸张，四环处嗰个。你有冇搞错啊？你佢29打电话俾你，27嗰晚嗰啲成架巴士死咗十几件，其中一个阿伯嚟，你唔知？ 即系 食环嗰个同佢讲啊？ 系啊， 即系香港最大单嗰单。 系啊，架巴士啊，死咗十几件。 司机喺松仔园嗰度， 其中有一个系佢嚟噶。 哦， 因为嗰个阿伯咧呢个档口，佢攞呢个档口，另外佢有揸的士嘅。 哦， 佢得闲，其实佢系退休人士咧，其实就嗰个档口攞嚟 做下过世过日 过世艺嘅啫， 做下世艺嘅啫。佢系得闲。就去跑下马， 怡 情养性， 啱啦，退休生活啦嘛。 哇，佢直情 赚钱买翻大啲朋友， 唔系啊嘛，佢27号其中一个嚟，应该。但系嗰个阿伯，但系佢回想翻起咧，都觉得奇怪嘅，因为嗰个阿伯咧打完电话俾佢咧，叫佢嗱嗱声去续个牌咧，跟住转头佢好似有啲佢 有啲感 应，记得有啲嘢问佢啊，问漏咗嗰个阿伯，可能系。问佢个标位装边边啦，因为你个标要续噶嘛，再打翻电话俾嗰个板咧，电话已经 嘟嘟嘟唔通， 已经冇咗呢个， 已经话冇登记啊， 冇登记啊，佢都觉得奇怪，不过佢就冇怀疑嘅， 系啊， 冇怀疑， 可能自己揿错掣啫，打咗两个电话咁样咯，唔理啊， 所以你咪阿伯啊，即有件事交唔低咯，咁阿伯都几射住你， 系啊， 就阿伯个责任心好强啊， 好啊， 即自己走得啊，我有嘢要提佢，跟住佢有声， 系啊， 个卵咁 啊，系啊， 佢仲要咩？佢仲要系佢即好似我之前听过一个咧，就系。 佢就生 cancer 就嚟走㗎啦。咁佢个朋友就喺第度返嚟准备见佢最后一面嘅。咁佢又收到嗰人个 WhatsApp， 即係嗰个患重病嗰个 WhatsApp， 跟住呢就话多谢你啊，你咁都返嚟睇我。但係返到嚟嗰人已经走咗㗎喇。即係正常系唔应该收到个 WhatsApp 㗎。 我都听 过，即系佢出个 WhatsApp 嘅时候，嗰人走咗啦，已经。 咁因为佢翻嚟，佢真系 say thank you 啦，因为咁远翻到嚟咁有心，但系我都等唔到啦。 因为佢飞十几个钟嘛，要 系啦，因为呢样嘢我喺我工作嘅地方咧，成日都有嘅，成日都有发生嘅。我记得我嗰阵时，我啱啱做嘅时候咧，咁我哋要轮更，要轮嘢嘅。咁一轮嘢咧，咁我哋嗰啲 senior 咧就教我啦，嗱嗰啲位咧你就唔好去啦，有啲位咧你就唔去得嘅。咁我咁。 禁忌的位置 系啦，因为每一行都有一个规矩，咁我哋就要尊重翻，因为老前辈教落嚟，你一定要做嘅。 冇错， 如果你令到佢孭镬而有嘅问题发生咧，我就写 report 写到手软啦，我仲要俾人揈。 系 ，OK， 冇嗰一子过。 系啦，咁有一日咧就轮到我当间，咁已经半夜三四点，我哋有一个钟头至个半钟头咧就有食饭时间嘅，咁佢就唔会理你做咩嘅 break， 你食饭又好，瞓觉又好，唔理你。譬如话你一个半钟头呢段时间咧，你有位你就去揾个窿你就去瞓觉啦咁，咁我咧就啱啱我就瞓完觉出嚟，咁佢就去瞓觉，咁啊得我一个当班，我就听到成日都好似个背脊嗰度咧就凉浸浸，跟住我心谂，哇，唔系嘛，即系我系冇谂到嗰样嘢嘅，因为我哋呢啲咧当得夜间嗰啲咧。就唔会惊嘅，惊就冇得做噶啦。 你一日见咁多生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后嚟咧，咁我就成日都觉得，咦，我背脊凉浸浸嘅。咁因为我哋其中有一个 patient 咧，佢已经系流离噶啦。咁因为我哋咧就要照顾佢，咁我就觉得唔系话又嚟，因为之前已经。两个钟头睇过一次噶嘛，咁你跟住到咁上下，咁我哋又 set 咗个 time 喺度，你就要去巡房啊，成。咁因为我哋啲灯咧，全部咧都系你要行佢先着嘅，你唔行佢唔着嘅。 感应灯嚟。 系啦，一路行点解仲黑嘅？点解仲唔着灯嘅？跟住我心谂，系啦，吓咁啊唔拍手都唔掂，我系冇谂过呢样嘢喎。搞咩？因为嗰个 corridor 系好长嘅，因为佢多房， 长走廊嚟噶， 系啦，长嘅， 好多个 walk 咁样嘅， 系啦，咁你一路咁样扫过去，咁因为 next station 咧就喺最前， 冇错， 咁你一路就扫过去，咁嗰个 patient 咧就喺尾二到尾三嗰间房，咁你咪疑似就喺度行咯，咁我就感应到咧，佢嘅有一啲人咧就企咗喺个走廊嗰度，叫我你行快啲啦，佢差唔多，你行快啲啦，佢差唔多。点解咁凉嘅呢个背脊？因为嗰阵时系夏天。咁如果喺我住嗰个国家咧，夏天咧就唔热嘅，冬即系夜晚都。但系我哋系 turn off 咗个冷气噶啦，已经唔着噶啦。系啦。但系你会感觉到嗰啲阴风咧，唔系话普通你开冷气嗰啲阴风，系令到你直头喺骨里边咧寒出嚟嘅。咁佢就我净系听到有几把声就话 ：hurry up，hurry up，come on，come on 咁。 咁 我咪 吓 咁啊。咁我咪走去囉、走去见到佢都已经差唔多啦，咁就即刻嘩掹个 禁 制冇人理嘅，因为夜间呢冇人理你嘅，得个自己一个人嘅，同埋我个拍档、我个拍档喺瞓觉， 跟住 咁跟住搵楼下嗰啲人上嚟囉，因为要写要帮手救佢嘛，又推氧气又成乜都做齐啦，卒之呢都唔得，咁我就听到有一把声就话、Oh thank youI'm so thank you。咁啊，跟住我，咦，我望下先，因为我隔篱左右咧，全部都系我啲同事嚟噶，佢把声 系 好老嘅， 系啊 咁我就觉得，咦，唔系啊话，你唔使 thank you 我啊，我呢啲我职责嚟嘅咁。咁后屘咧，我哋有一个规矩，当呢个人咧走咧，我哋要打开晒啲窗， 系 开窗、开窗帘布、开冷气，因为咧人咧到你。一嘟嗰阵嗰一刹那，咁譬如佢有假牙，你要戴翻个假牙撑翻住佢，如果唔系啲肌肉咧会收缩啊，收缩同埋咧就会嘟嘴啊，仲有就系同佢拧正翻个位，搵条毛巾咧晾住呢度啊，晾住个颈啊，瞓翻正佢个位，掹翻佢啲手搭喺嗰度，咁如果系女人咧。你就要摘朵花摆喺佢襟头嘅，男人咧就咁样嘅啫， 因为要喺佢个身体僵硬前要做 做好 晒 呢 啲动作， 系啦， 好好睇睇咁样，即系俾佢哋 好有尊严咁走 咁 样，系啦，你送佢走嘅时候一定要做呢个动作，因为你要尊重， 冇错， 系啦，咁我哋就要做，通常咧做夜间我最惨嘅，因为得你一个。 个半人嘅啫，吓咁、你又要做得咁多嘅动作，咁你 call 人哋，人哋即刻未必咁快上嚟噶嘛，咁你咪自己搵去面对咯。 你个个 walk 都得两个人， 夜晚系咁嘅， 夜晚 香港啲都系噶，系啦， 个个 walk 都系两个人啫嘛， 一样，因为最主要系因为佢觉得。冇咁嘅需要，其实夜晚先最好玩，最多要搅，搅到你唔搅，系啊，好搞嘢噶。 我有个，我有个嗰啲喺诶，佢又唔系做，唔系佢又系做医护助理嘅。佢又成日吓死啲同事嘅。咁点解咧？即系佢会其实佢哋周围去噶嘛。有时去嗰个房借嘢啊，或者去嗰度攞嘢。 周围攞噶嘛，我哋都系噶一样。 跟住佢有时佢好多时咧，同啲同事讲。哎、今晚你当嘢嗰个人唔好彩啦。 喂，好罩忌喎，讲呢啲嘢。 佢又乱咁噏啦，其实唔准讲嘅。 好罩忌喎呢句。 唔系，即系佢就唔系咁，佢同我咁讲啫。跟住咧，佢又同嗰啲即系同同事，哎、今晚有得忙啦咁样。咁你又知咩事噶啦？ 因为差唔多啦嘛。 系啊系啊。 唔系啊，佢我后屘我哋点知啊？佢话点会唔知啫？佢床头咁多人企喺度。 哇！ 其实咧，嗱，有一样嘢，千泥哥哥，我又要补充翻嘅，喺我哋嗰家咧，即系喺工作一家讲嘅，你去，譬如咁讲，大家都有朋友，大家都有亲人，你去见最后一面嘅时候，千祈唔好企床尾，你企喺床尾咧，你就罩忌啦。点解咧？全部喺晒个尾嗰度噶， 嗰啲人啊嘛， 系嗰啲冤亲债主，所有。因为点解咧？你永远就企个床头位，你千祈唔好企床尾，因为你阻住除咗亲人之外咧，仲有好多办事人噶嘛。嗰啲办事人就冚唪唥踎晒喺嗰度嘅，你阻住人哋咧，你就分分钟唔好彩咧上咗你嗰度嘅。因为有件 case 就系我家姐发生喺我家姐身上嘅，呢啲系真人真事嘅。咁我家姐有个老朋友，好朋友，咁啊临到离楼啦，咁好朋友系几十年朋友，咁啊嘟啦。咁全部去见佢，咁我家姐咧就企咗个床尾嗰度，就送佢最后一程 ，OK，见佢。咁后嚟咧，佢件事就好快发生啦。点解咧？佢喺个医院嗰度出嚟咧，变咗另外一个人啊。佢就唔讲粗口，唔食烟嘅我家姐。又唔会话食嘢动起只脚嘅，佢直情系动起只脚，系变个另外一样嘢嘅。咁原来咧，佢系俾嗰啲其中有一只咧。上咗去， 即刻变 食嘢系啦，即刻即系好麻甩咯。咁后嚟咧，我姐夫而家就唔喺度啦，但系我姐夫仲喺度嘅时候，佢就话：我从来唔信呢啲嘢嘅。咁而家咧，咁我家姐个朋友个细佬咧就系专系做茅山嘅。佢话嗱，如果你唔信都冇办法啦。佢话我唔信嘅，不过你哋要搞，你哋就搞啦。我走，我唔睇咁。咁喺佢屋企做咗场好大好大嘅大龙凤。咁之后我家姐就病咗好耐，病咗成大半年。佢话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只系知道我好攰。咁后屘啲人话翻俾佢听，我家姐咪惊咯。好惊，惊到不得了。因为无端端 夺舍喎， 俾人哋咁样搞法。佢话如果佢再唔带翻佢走，唔拎翻呢条茂利出嚟咧。死噶啦，即 系 做出一啲难以想象嘅情况出现， 想带住你咁样就跳落去，你就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咁啦。咁所以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呢样嘢咧系真系真真正正发生喺我嘅亲人身上。而我家姐系自己完全唔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咁由佢身边最好嘅朋友话俾佢听。 哇，半年喎，大佬 病咗大半年， 系咯， 佢完全系成个人系残晒、借晒嘅，一味病。 你最吓亲咧，你听完呢个真系。 你姐夫仲系唔信咯，攞命。 佢唔信，佢话不过你哋要做就你哋做，我唔会理你去讲有一大轮粗口喺度闹。 佢信咩噶咁样？ 信自己啊，好有信念嘅。可以一阵间嗰 part 翻嚟，我又讲下我姐夫，因为我姐夫走咗噶啦。 哇，呢啲人又系好铁齿，但系。通常到最后，到有事发生嘅时候，佢哋转态转得好快噶啦。 系啦，我咁就讲一大扎粗口就话啦，我就唔理嘅。不过如果你哋要做嘅话，你就做啦咁。 佢都系咁讲喎，呢个观众佢话佢嘅手术室嘅护士朋友成日见到临走嗰啲病人都有天使喺旁边等。 天使咁你系信基督教啊、天主教嗰啲咯？ 我谂其实咧。呢个系因为你嘅 信念啊， 信念你望嘅形态唔同嘅， 冇错， 佢啱同意，因为佢已经我嗰个客已经退休噶啦，佢直情系讲话好易知噶咋，佢话经过嗰个床头就见到有班人企喺床尾，佢话第二啲人系睇唔到嘅，有啲就戆居居行埋去床尾，哇，佢又试过有几次咧，佢咁样行埋去。 咁佢有责任喺床尾啊嘛，咁佢睇唔到噶嘛，哇哇哇，睇住嗰嘢几嬲掘住佢啊， 佢孭住佢话， 佢唔可以出声噶嘛， 系啊， 你只要踩埋呢啲人咧，睇得唔可以做架梁，唔可以乱讲嘢， 唔可以噶，唔可以噶， 即系佢唔可以同嗰啲亲人讲，喂，你今晚嚟多两次啊，走啊，佢试过，因为佢试过领个嘢啊。 病就长， 病咗成半年啦，唔可以又讲嗰把声哑咗讲唔到嘢，所以佢以后都唔敢讲。 因为俾你一个惩罚咯，仲有一样嘢，好似我哋咁见到呢一个 patient 咁辛苦，佢系真系牵住条气啊。咁咧就我哋就问佢屋企人，佢仲有边个想见？佢嗰啲屋企人就话俾我哋听：，哦，见晒噶啦，乜水乜水，陈福水，远住边度边度嚟都见晒噶啦。佢依然走。咁我就 肯定 喺个耳仔度，一边同佢讲：你要走噶啦，你系时候走噶啦，你仲唔走？你睇下，你啲亲戚朋友都嚟晒啦，即系我讲嗰啲亲戚朋友啊，同埋阿牛大哥、马大哥已经企喺你身边啊，你仲唔走啊？唔得噶，因为佢哋有规限嘅，你都知道啦。吓，我哋都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啦，系嘛？ 有规有矩， 有规有矩嘅，你一定要走噶啦。咁讲完之后咧，到我哋行翻去 nurse station 嗰阵时咧，佢就喐噶啦。因为你一定要走噶，你冇得唔走噶。 吓。唔系噶，有啲 真系牵几日都唔走噶。 有啲咧喺医院做嗰啲好过瘾噶，佢话有啲咧有好似知道自己走咁，死都唔肯翻埋支病床，即系行得走得嗰啲啊。 即系睇到啊嘛， 佢自己知啊， 系啊，睇到。 但系你冇得， 有人等紧啊嘛， 梗系啱噶， 死都唔去啦。 旧期打死都系咁啊，你旧期你就要去噶啦。 佢哋系谂住觉得可以 逃避， 系啦，咪 冇噶。 你再细，你几咁强横都好，到你死， 去到嗰个 moment 你都系会惊噶。 咪因为佢咩嘛？佢行得走得嗰啲都会突然间 out 噶嘛。 系，死 佢好似自己知噶喎。 唔得噶啦， 几耐都唔肯翻。佢哋一睇到，哇！今晚又有嘢做，即系后期我嗰个客咧，佢醒目噶啦。啲人问佢， 系 即系打个眼色。 有咩搞错啊？ 即系佢拧下个头，即系唉，今晚当嘢 又要捞啊！当嘢嗰啲好大镬嘅，因为冇人啊嘛，望到你呕焦啊！ 系啊， 嗰啲人好干噶，咁啲夜晚中间嗰个咧就食咗饭咧，嗰啲人就好乖地去瞓觉噶。好啦，十点零钟啊，齐齐嚟开 party 啊！ 系啊， 佢真系嗰啲人开嚟揿钟，我又安尿啊，我又乜啦，我又换片啊，我又乜嘢，做到你又甩肺啊，大佬！乖乖地嗰度咧，就你就乖乖地咁啊，净系做呢啲啫。如果你要同人哋，嗰阵时咧，你就真系好乸忙咯。 我有个，我嗰阵时住咩？我嗰阵时住医院啊。我有个，即系成扎 patient 嗰啲，你知骨科噶啦，碌张轮 就嚟噶啦嘛，就开 水噶嘛。佢哋睇住咧，佢睇到咧，佢个窝好大嘅，因为你唔系重病，重病一定对住 station 啦，即系随时有事咧， 两边翼，两边翼嗰啲冇嘢嘅， 两边翼去到尾嗰度成廿张床嗰啲咧，一定系 做得好轻嘅，小事噶嗰啲。 哇，睇到佢又唔出得声，佢又望到咧， 开晒 P 喺度啊， 喺度唔系搞佢嗰条绷带，佢有啲断咗只脚，咪晾高咗 喺度掹个勾脚板底啊，弹脚趾啊，都有啦。 喺度玩佢啊， 系啊， 喺度搞， 成日都就算系见唔到都 feel 到感应到噶，因为系好过瘾。 个气温系两边系唔同噶 ，corridor 即系走廊同埋你房入边系两个温差， 系个 温差喺度。 嗰阵时我哋同一个 walk 噶嘛，但我就系 side walk， 即系我哋六张床嘅， 唔系好严重嗰啲系啦。 咁个姑娘我有印证嘅，有个嗰阵时在做学护啲红衫仔，不过黑牌最尾嗰年噶啦， 系咁我第三年试啦， 系啦，我就问佢喂。佢哋话成日睇到嗰个房系咪有嘢？佢话我就唔知，我未行到去个房嗰阵时好嘈嘅，佢就行快两步，睇下啲死仔喺度咪就未瞓。 咁就开， 但系去到咧， 乜人都冇， 咪全部喺晒床瞓觉， 喺床度瞓觉冇声，冇人喐过，净系佢一行转背咧行，总之一离开个 walk 三张床后嘅位咧，又有嚟噶。 因为咧，如果你喺政府医院咧，你见到嗰啲护士嗰啲袍咧，系咁样噶嘛，系一个十字架咁咧，系好够照噶。白楼咧，记唔记得？系白色楼。 但系而家冇啦嘛。 而家冇啦 吓。而家着衫裤嘅。 我着裤嘅。 着裤。 大佬，因为行得快啲啊嘛，我哋都要着裤噶。大佬，行慢啲啊，你啊。 跑步咧，有时一揿钟红色灯仔，你就要冲。 即刻冲开去吓，你就要跑。咁你嗰啲好容易抹烂裙噶嘛，大佬。 做病人就少咗啲福利嘅。我哋系啱。 落单率高系咁样嘅吓。 转头再见。 好。